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用声音聆听历史，用电波触摸文脉。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在夜晚的时间依然停留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啊是2018年4月17号，明天是4月18号啊。大家都知道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节目有一个习惯，我们特别喜欢应时应景啊。明天这4月18号是一个什么日子呢？是一个什么特别的日子呢？诶，查来查去啊，您会发现啊，明天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一期节目呢？诶，咱们不能看公历，咱们得看农历啊。一看啊，明天是3月3。哎，这三月三也很有意思哈，好像一提三月三，哎，这后边好像总得带点什么，但是你要说具体是什么样的节日呢，似乎说不太清楚啊。那么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有点印象哈，在今年清明节的时候跟大家聊了一期关于清明时节的习俗和传统，那一期节目当中呢提到过三月三这一天有一个节日叫做上巳节，那么在古代的这一天那可是相当的热闹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不过后来呢，这个上巳节就与寒食节一起啊合流成为了清明节。不过在我们今天呢，我们清明节是放假的啊，这上巳节呀，不知不觉的似乎就销声匿迹了。那么在2018年啊，在戊戌年狗年这一年的按照古代来说上巳节的前一天，我们还是追本溯源来好好的说一说上巳节当中的历史与文化。来，欢迎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张欣你好。 大家好。 嗯，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首都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啊，《旧经一瞥》的作者张田，你好。 大家好。 嗯，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上巳节啊，这个巳啊。首先我就想说说这个巳，因为我在网上查的时候，我就是有点印象啊，老听说上巳节，上巳节。我一查，在网上一查呢，似乎是这个巳。有两个写法，一个就是这个祭祀的祀啊，还有一个就是不带那个偏旁的，直接就是这个辰巳午未啊，这个祀。那到底上巳节，先给我们说一下，准确的写法应该是哪个祀？ 那个祀就跟咱自己的己，但是它是封口， 哎 哎，这个祀， 嗯， 然后它呢本来呢是这个地支里头的一个， 哎， 就是天干地支，地支里的一个， 嗯， 然后呢它是第六个，有这个阳气盛的意思。 嗯 嗯， 其实这个我们古代天干地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就是合起来是咱们的一个纪年的历法，是吧？ 中国纪年的， 哎，就是60年一甲子嘛， 子 是吧？这个甲和子拼的天干地支第一个啊，就是排列组合之后是60，回过头来就还是甲子呢，就是60年。那么这个巳就是地支当中的 第六个 哈，子丑寅卯辰巳啊， 哎，那么就是准确的说应该是这个四哈。那一会儿我们再来说说为什么就是这个四啊。首先提醒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是来跟大家进行互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各位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加入到这个平台当中来啊，然后在微信的对话框当中，哎，您发送信息就能跟我们进行互动了。今天呢我们仍然是有问题提给大家哈，那么您将有机会获得由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的一份文创礼品。好，那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个上巳节。张鑫，我发现你这个是特别有远见哈。张鑫在策划这期选题的时候，很久以前就说了，我要报这一天啊。当时大家都没明白，为什么非得盯住4月18号，没人查农历啊。因为我们现在确实没有这个传统了哈，是吧？我们过好春节，过好正月15，谁耗着你过好上巳节，是吧？没有这个传统了。 但是我从小就对3月3好像特别的有感觉。 我也有感觉。感觉3月3王母娘娘蟠桃会啊，估计孙悟空大闹天宫就是起码是3月4号了， 对， 是不是？喝酒喝差不多了就该大闹天宫了， 就是那天 是吧？哎，那这个今天我们的第一道题先给大家抛出来啊，这第一道题张鑫给的这个题啊太棒了，是吧？这题特别容易答对，因为没有标准答案。居然啊，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节目头一次出现了那个叫什么主观题。 做个调查 啊，来说说你的调查题目。 就是说说你心目中的三月三，你觉得这一天应该是和什么有关系？ 嗯，其实这个我心目中三月三啊，我是一点不了解，但是呢我小时候听这个相声啊，有一段绕口令叫18愁啊，曲艺当中这个是基本功其中的一个啊，里边就有三月三王母娘娘的蟠桃会，月里嫦娥犯忧愁啊，就有这么一句。所以一说三月三呢，我这背多了，我直接就是王母娘娘蟠桃会啊。那咱不乏就先说说蟠桃会吧，是吧？ 好， 这个传说是哪来的呀？ 这个传说就是，他是说传说呀，就那个西王母，农历的三月初三呢是他过生日，然后他呢就邀请这个各路的神仙呢到这个瑶池参加这个蟠桃盛会，所以呢一到三月三就是说是王母过生日。 哦， 就是这样。 王母娘娘过生日是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有不一样，请蟠桃吃，蟠桃不是长生不老吗？ 这是真有这样的一传说，不光是《西游记》这样来写的。 对，应该是，要不然那个就是咱们后面说的那个蟠桃宫嘛，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这后边还有这蟠桃宫的故事哈。好，那咱先放这儿啊，来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今天这第一道题，只要您跟我们互动，这就算您答对了，是吧？说说各位，您心目当中这节日里边还有没有三月三号这么一个？现在已经不太流行的这么一个节日了哈， 那还得说精彩一点。 嗨，您这还有这个要求的哈。 对， 好啊，那咱们就说三月三这个上巳节，那说说这个节是哪儿来的吧。啊，上巳节的起源是起源于什么时候？ 传说呢，就是起源于那个周代之前。然后，但是呢，有这个历史的时候呢，就是汉朝的时候已经被初定为节日。然后，这个上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三月，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大概其呢，就是现在的农历的三月初三。这一天呢，人们呢会做两件事儿。一件事儿呢，就是到水边呢，就是洗去污垢，然后这个消除这个不祥。第二件事儿呢，就是招魂，就是为死去的这个先祖啊、亲人啊去招魂。然后久而久之呢，这个三月三日呢，也变成了一次这个春游、踏春的一个好机会。 嗯， 是这样。 那这里边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咱一会儿再说哈。一会儿再说。你说基本上是这两项内容哈。 对。 这个一个是招魂啊，还有就是要在就是举行这种祭礼吧，这 算 是一个哈。 对。 还有就是自己我们要洗得干干净净的。其实我觉得这跟古代啊，这个没有办法那么及时，像今天啊，咱们家里都有热水器啊，天天都可以洗澡。 对对对。 那时候洗澡是一件大事儿，是吧？ 对对。 成群结队是吧？ 对，而且他们说这个就春起嘛，容易得病。所以呢，他们通过这个呢，然后也是希望自己健康，有这个含义。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个很多古礼啊，它之所以慢慢的 就是消失了，或者说它淡漠了，可能真的跟我们实际的生活方式改变有关， 对 是吧？ 跟那个社会发展嘛。 对，你看它的那种象征意义，其实都是来源于它实际的，就是人的本身的这种生活的啊需求，是吧？ 对对。 就今天洗澡方便了，我们就没有必要，是吧？ 对。 那么正式的到郊外什么去洗澡，然后再有那样的一个象征意义哈。那其实提到三月三，还会干一件事儿，是吧？这个事儿，我们用一段音乐来表现。这个音乐还怎么说呢？还挺奇葩的啊，或者说是比较奇怪的啊。这因为这个唱唱这歌的这位老师啊，他经常给我们一惊喜，是吧？而且我们不见得能懂得他那种高雅，是吧？ 我喜欢。 你喜欢是吧？就是这次他这歌啊，有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地方，他有歌词啊。我认识他的时候呢，他的歌没有歌词啊。来，我们先听听这首歌，好吧？您就知道我说的是谁了。 三月三，菊放羊，桃花梨花开满山，桃花红，梨花白，桃李成双，放羊的阿哥单对单。三月三。去放羊，桃花梨花开满山，桃花红，梨花白，桃李成双，放羊的阿哥单对单。羊儿慢慢唱，总在唤我，带他去山上寻找好地方。三十三，我的羊，数来数去就只有一只羊，没有伴来单对单。可怜的小羊，你和我一样，没有人陪。思想孤独的小羊，你和我一样，每天去山上独自地歌唱。三月三去放羊，桃花梨花开满山，桃花红，梨花白，桃李成双，放羊的阿哥单对单。亲爱的小羊， 哎，这是一首三月三放羊，是吧？哎，这是三月三这天呢，龚琳娜老师啊，跟着老罗一起去放羊啊，两人单对单，这对这啊。 哪有？ 是不是这意思呀、啊？ 为什么把《龚琳娜》这首歌拿出来啊？因为其实我们、刚才你赵亮不是说现在我们不怎么过这个节日了吗？ 嗯。 但是在西南，很多少数民族都是过三月三的，而且还是个很盛大的节日，他们会放假，比如说像壮族。 哦， 龚琳娜就是壮族人 哦， 嗯，壮族就这一天就是会放假的 哦、 嗯， 就是在这个少数民族当中还是存在这样的节日的哈。 对， 哦， 嗯，像龚琳娜她唱的这首歌呢，是老罗先把曲子写出来了，他就哼着这个曲调想我填什么词呢，然后想来想去就把这个填进去了，这是他对于三月三的一个印象。 啊， 其实大家没有听到后面这首歌，其实也很幽默。就后面唱到，阿哥来，阿妹唱，三天三夜唱不完心中的情意。其实这也就是壮族人他们过三月三就是对歌。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这个男女通过对歌来谈情说爱嘛。 对，所以啊，就是刚才那个张田跟我们说这两项内容哈、啊、我就是不够那个完全，是吧？啊，有祭祀有招魂，其实还有一个重要，你刚才说踏春郊游后来演变成是吧？ 对 这个里边的内容可丰富了， 对 吧？这个那个时候人们需要平台，是吧？因为男女授受不亲啊，没那么容易机会说是吧，相亲角没有那时候， 对 吧？ 对，也没有朋友圈， 也没有朋友圈啊。对，只能说哎，这样一个节日，其实男男女女大家过来看一看，是不是？ 对， 要这个互相的。 龚琳娜这首歌我还没说完呢。 哦，那您继续说。 特别有意思的后面是，就是阿哥阿妹这不是对唱三天三夜唱不完吗？ 嗯。 后面是，哎呦，我的羊早已忘在了山上，三月三去放羊，丢了姑娘，丢了羊。 完了，这怎么姑娘也丢了？你羊丢了可以理解，谈恋爱了吗？是吗？ 姑娘骗羊来的 啊，姑娘骗羊，嗨， 找羊去了。这姑娘可能就没等呗，当时，我是这么理解的。反正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它特别像一个中国版的《孤独的牧羊人》。而且龚琳娜在评价这首歌的时候啊，他说这首歌我唱的直愣愣的，我觉得特别好玩。我也是这种感受，我觉得他解放了我们现在，就是反正至少是我听一些唯美的歌曲实在是 不喜欢了，还是想听一听这种有刺激的。 嗯，这个叫什么？耿直个儿是吧？可以这样说吧。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啊！今天我们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回答第一道题，就是您心中的三月三是什么样子的啊？哎呦，这位朋友叫 Aaron 啊，他说：“哎呦，他的生日就是三月初三。”哎，现在来过这个阴历生日的朋友也不是很多了哈。啊，他这个是在上巳节这天的生日。他说之前写过一首诗啊，“岁至人辰，真武之寿，蟠桃会开，时为初度。天清风烈，云去韶华，前无所追，后不知何往。”他说呢，我记得之前还有这么个说法，叫三月三人沐浴，六月六狗沐浴。他说记得好像是关于苏轼的一个典故啊。张田表示摇头，是吧？ 这个不太清楚 啊。小梳妆也说呢，三月三风筝飞满天啊。他说这是歌词，看来其实我们的文艺作品当中很多都跟三月三有关。 对， 而且我们说到三月三这天呀，最重要的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活动啊，那就是要这个集体的有赛诗会，是吧？这还专门有一个名，文人们饮酒作赋，专门起了个名叫曲水流觞。是吧？这个觞呢，这觞还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器皿，对吧？是就是带底托的，得是木制的，或者是角制的，应该动物的那个角，是吧？来制的这个，而且是质量比较轻的这种酒杯。 Okay, 那怎么个曲水流觞是什么意思啊？张 总，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魏晋的时候啊，三月三呢，就是这个上巳节呢，已经被规定为农历的三月三了，不是像以前似的就差不多就成。然后呢，这个文人呢，他们呢就举行一个活动，就是这个曲水流觞，是在这个就是把这个杯子呢放在流水中，然后把它放进去，让它漂浮。如果停在谁那儿，谁就要作诗。然后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这个曲水流觞呢，那就是这个东晋时候这个王羲之的，他与朋友们在会稽山的这个兰亭中举行的那次集会。然后这应该是中国最有名的，他所以写下了这个兰亭序嘛。 哦， 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 就是兰亭序其实这个原作是在曲水流觞的这个活动当中。 对，就是在那个上巳节那天。 哦， 大家在那儿作诗。 那我觉得这特别能够显现出王羲之的伟大，是吧？ 嗯， 那你想这就是一次朋友聚会啊。 对， 又不是自己闷头在家里搞创作。 对，不是、 啊、挥毫泼墨就成就了这个天下第一行书嘛。 对，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哎呀，那在咱们这个马上明天就上巳节了哈，咱们也应个景、来，我读上两句兰亭序。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细事也，是吧？ 对， 这个字啊，要说一说，因为他说是这个三月三当中有这么一个活动，这两个字叫拂细啊， 拂细， 哎。这什么意思？怎么写？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这个，让人们去水边去这个清洗清洗，然后那个除去这个不祥，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哦， 但是他比较文雅， 比较文雅哈，叫拂细。 对、 啊， 这个很难写这两个字。 嗯，这个拂呢，这就是您会写这个拔萝卜的拔哈，应该是哈，把这拔的提手去掉哈。 对，一补吧， 哎，换上一补旁。这个戏呢，应该是好像是契约的契， 加一个 一补啊。修戏是也啊，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哎呀，这个一到这个时候读一读兰亭序，我觉得啊，我也附庸风雅一下哈。其实古人的这些节日，我们今天虽然说好像没有大肆的再去延续这种传统，但是我感觉到生活当中还是 处处都有他们的影子啊。比如说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曲水流觞了，我们还有击鼓传花嘛。 对，差不多，意思差不多， 是不是 没有人家雅 啊？我觉得这个随流水而至啊，哈，到哪儿您就得赋诗一首，是吧？这个觉得它是一种跟自然相合的啊，这样一种感觉哈。哎，咱们以后要是有机会，咱们也设置一个，是吧？ 回归大自然。 哎，对，回归大自然啊，找一个没有污染的小溪流啊，我们也曲水流畅一下。 不会做诗， 不会做诗是吧？哎，先提前先学好，准备准备啊。 而且现在有那个留碑渠还保留着嘛，在北京好多地方都有。 留碑渠啊，就是说举行曲水流觞这个仪式的那些地方是吧？啊，比如说在哪儿有呢？ 像故宫。 啊， 乾隆花园里头， 啊，潭柘寺也有是吧？ 嗯 啊，好像说那个这，那你说这个留碑渠、留碑亭，那也是文人修建的嘛，是吧？ 对，他们自己建的，因为那自然的那水源曲度肯定不够。 嗯， 对吧？然后他们 就得需要这个杯子是走走停停。 对对对， 啊、 对，故宫里的那个我看见过。 啊 嗯， 潭柘寺那个我是看见过好几次， 啊、 就是每次看了以后都，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是干嘛的， 啊、 但是就觉得。哇，好神奇！嗯、 好神奇啊！ 对，我小时候以为那个故宫里的那是因为象征龙呢，所以就是那弯弯曲曲、弯弯曲曲的。等后来我才知道是什么 啊，原来是上巳节啊，这么一种很文雅的这样的一种集会哈。 对， 好，那今天上半段就暂时先到这儿，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啊，这是一首网络上的古风歌曲，就叫做《流觞曲水》。伴随着音乐声，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来说三月三。上巳节，咱们一会儿见。 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混得不错，穿上绸来了啊！ 是比以前强了点儿。 哦、嗯， 我得感谢这个年月。 就这个年月还值当的感谢？这话听着可不得搭调。 这年月是活着是死都凭。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记”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白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贷款需谨慎。 国家大剧院新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著名戏剧导演罗锦麟、罗彤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云中见鸟城》，4月26日至5月2日欢笑首演，订票6655-0000。 雄心复苏的季节，进口专业级豪华 SUV 全新吉普大切诺基开启超低首付，或3元零利率金融聚会，更有2万元置换补贴，一步到位豪华升舱，详询 Jeep 经销商。

用声音聆听历史，用电波触摸文脉。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啊。今天我们来说三月三上巳节，来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 哎，还有来自首都图书馆的副研究馆员旧经一瞥的作者张田，欢迎。 大家好。 嗯，上半段跟二位啊聊了一下这个上巳节哈，咱们听众朋友们的互动非常的积极啊，有引经据典的，也有提出质疑的啊。来，咱们先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冰心 DBX 还给我们说啊，是否应该是上巳节，他写的是祭祀的祀，他说这个祀呢，陈祀五味这祀与祭祀意义不同吧，他说齐王坟也有曲水流觞啊。张天再给我们强调一下这个祀为什么是这个祀啊。 这个祀呢，它呢不是本身呢，它是地支中的嘛。中国的这个历法呢是天干地支，它这个祀是代表一个日子，所以呢是上巳。上巳呢在那个农历最后算出来呢就是农历的三月初三，差不多就是这个日子。我觉得不应该是祭祀的祀，我回去也可以给您查一下，然后回来我再解答您。 嗯，或者说这两个是不是 有 通假之用啊。 对，我回去再好好查一下。 好啊，那么我们刚才也说了啊，在这个上巳节这一天啊非常的热闹啊，老百姓啊我们要祭奠先祖，我们要好好的洗澡，好好的表达我们的这种这个寓意啊，要扫除疾病是吧，美好的这种愿望。同时呢也可以踏青游春，找找对象啊，文人墨客还会流觞曲水啊，真是一番普天同庆之乐呀。哎，这种感觉的。来再说一位朋友的互动啊。Aaron 啊，他说呢，上半段他说了啊，他说这个有之前有这么说法，三月三人沐浴，六月六狗沐浴，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典故，他自己来给我们查了，他说他查到了六月六沐浴的典故，说三月三的倒没找着啊。清人，清朝的一个人叫顾禄啊，在描写苏州地区节令习俗的《清嘉录》一书当中说过谚云，就是古语啊，古谚说到六月六狗会玉啊，这个会他给我们标注了这个音，要我也不敢读啊，这是生僻字啊，就是说六月六日牵猫犬浴于河，可避湿柱啊，就是给猫狗洗澡。 可能是南方的这个习俗，嗯， 是吧， 应该是，因为我在北方我没听过这个， 啊， 可能我也不知道太多 啊。六月六的时候要给猫小猫小狗来洗洗澡啊，别这个 注意卫生， 除身体的这个脏东西啊。另外呢，艾瑞啊特别有文采，跟我们说呢，他还说了一个典故，他说据说唐伯虎在三月初三上巳节这一天啊曾经在家中洗澡。哎，他这是让人出去洗，他这可能比较宅啊，自己在家洗。这时呢遇友人来访，哎呀您洗澡呢吗，闭门谢客了。他的友人很不高兴，也许是碰巧了唐伯虎六月初六去拜访那位朋友，对方也给他来个闭门羹，回绝的理由就是我正在洗澡啊。唐伯虎于是在主人家的这个墙上啊题诗一首，叫君兮访我我沐浴，我今访君君沐浴，君兮访我三月三，我今访君六月六啊，写了这么一首诗。嗯，这个或许也是六月六的一个传说， 对，有可能。 好， 还联想到上半时段他说的那个 啊，那张欣说啊，上半时段他说什么了，啊，这是 特别有意思，就是上半时段他说那个就是唐伯虎，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友人之间可能他会有一种互相开玩笑互损，所以上半时段他说那个六月六是狗沐浴， 我也想到这个。 你觉得是在互损朋友是吧？ 对对对， 啊，其实这个到了上巳节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踏青游春是吧。 对， 踏青游春还有一个就是这当中特别有意思，就是放风筝嘛，小书庄就说三月三风筝飞满天呀，是吧？ 是。 那 他说这是歌词， 哎， 我其实也有同感。 嗯，张欣给我们带来了一首歌哈，这个， 哎， 这首歌唱的内容也是在上巳节那天。 对，他唱的是年年都有三月三，姐妹二人来赶牛山。但是我小时候啊，其实不光听过这首民歌，我还听过一首叫《放风筝》的民歌，我把这两首给搞混了。我印象里就是姐妹二人来放风筝， 嗯， 然后这次特意找出这首歌才知道这是两首歌。 好，那我们也听听姐妹二人赶牛山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啊。 哎，这首歌还真挺好听啊，这民歌啊，让人感觉到很喜庆啊。 对，这山东民歌，它里面唱的这些地方，比如说赶牛山、牛山，还有来到淄河畔，这都是淄博那一带的。 哦。 其实他说的赶牛山就是赶庙会，就跟张田跟咱们说的赶蟠桃，北京人赶蟠桃宫庙会是一样的。 嗯，那我们一会儿再说庙会，先来说这个三月三到达它极盛的这个一个时期啊，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从周代的时候其实就有记载，是吧？ 对。 那到汉代形成一个节日哈，那么到了唐朝，这个上巳节就已经非常的繁盛了，成为一个重要的节日。在说这节日之前，张欣把下半段我们的题目先出来，好不好？这个就是跟这个庙会上的这个蟠桃宫 庙会 啊是有关的啊， 就是猜一猜啊，当年蟠桃宫庙会上可能出现的景啊、物啊、人啊，或者什么表演，给大家提示一下，比如说小吃类的，手工艺品类的，还有非遗类的，大家都可以发上来。 又是一道主观题，没有选择答案啊！ 我现在觉得开放的这种挺好，你看 特别好， 听众的这个才华都体现出来了。 好，那您说说啊，这个您有没有去过这个蟠桃宫的庙会啊？这叫什么来？詹坛那歌叫《赶牛山》是吧？ 对， 您有没有 赶的是牛山庙会？ 您赶没赶过这个庙会啊？来啊，请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就来说说唐朝时期的这个上巳节是一个怎样的一番景象啊？来，张天给我们说说吧。 说这样，这个上巳节发展到唐代呢，已经成为唐代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节日了。这个唐德宗呢，将这个上巳节呢，纳为这个三令节中的一个节日。这个三令节呢，包括二月初一的中和节、三月三的上巳节和九月九的重阳节。 哦， 这几天呢，就变成了唐朝的法定假日。然后这三天呢，就是要给官员放假。而且呢，你像这个唐德宗呢，还自己掏腰包，这个给这个百官的钱，然后供他们这个娱乐。你像那个宰相啊，常参官都是赏500贯，这个翰林学士是赏100贯。然后就是由皇上自己出钱。然后除这个以外呢，然后呢，皇上呢还要在这个曲江池畔啊大宴这个群臣。你像这个 曲江是什么地方？ 曲江就是西安嘛。西安就是现在大雁塔附近，那边修的特别好，我去看见过。然后你像唐朝的大诗人呀，王维、白居易、张悦呢，都参加过这种皇家的盛宴，而且呢，留下了很多这个硬质的诗文。你在这个《全唐诗》和那个《唐诗三百首》中都能看到。 那我们知道这个好像是杜甫的《丽人行》，这是特别有名的一首， 是吧？对，你上学时候应该学过 啊。好像第一句就是“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啊。其实这个杜甫的诗，我们都知道呢，他其实最擅长的就是讽刺。这个诗啊，不读到后边，读不出讽刺的意味啊。而且我觉得这首诗写的，反正我小时候也学过啊，也读过，当时就觉得，哎呀，他这个诗写的特别像评书贯口，虽然他是比较正文绉绉一点啊，因为他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描写呀，是吧？长安水边多丽人，他写这个丽人呢，太浓一远疏且真啊，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啊，促进孔雀银麒麟。其实然后他头上戴什么，身上穿什么， 对对， 这特别像那个评书里边开脸哈，就描述丽人 啊，我就觉得像昆曲里边那戏词儿，哎呀， 是吧？ 太美了。 哎，但是他其实到后边他笔锋一转，他的意思其实是讽刺这个统治者们，是吧？ 对， 生活奢华无度， 对对对 啊。这种讽刺还不能明着讽，是吧？还得是暗讽啊。这首诗特别有名的，但是我们看好像这个只是描写这个三月三盛景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诗歌哈。你比如说张九龄，我们知道张九龄是宰相吧，啊，这个唐朝一宰相哈，他写的叫三月三日身亡园亭宴集啊，这肯定是那个唐朝的上流社会他们 一起在一起诗文唱和过这个上巳节的情景了，是吧？什么鸡挺追往事，唯愿胜前文，飞阁临芳树，华池落彩云，几草人流浊，闲花鸟复群，向来同赏处，唯恨碧林逊啊。这个肯定是生活的比较好的啊，这看起来哎写的是怡然自得啊。另外白居易也有诗嘛，三月三日拂系落宾，哎，这里边就出现这个拂系这个词了啊。这就是唐朝。那么其实这个那普通百姓没办法参加这个，是吧，这个文人墨客这个，那他们在唐朝会有怎样的活动呢？ 这个老百姓呢，他们呢也有庆祝他们节日的方法。你像这个临水的饮宴，它肯定是小规模的了，然后这个泛舟江上，然后还有踏春赏春。但是呢在长安呢，就西安长，就是西安呢有一个特别的这个风俗，就是这个插花斗艳。一说到插花，大家想到肯定都是女的，但是呢并不是，大家当时呢女子和男子呢都是把这个花呢往身上插，最后怎么搅胜负呢？谁插的多谁就胜了。然后对，然后有一首诗呢，就是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说的就是这个场景。 那这就不是斗艳，这就斗花，是吧？看谁身上插的 花 儿 多。 这让我想到那个苗族的姊妹节，我去采风过，在贵州。他们就是苗族人都是穿银饰嘛，他们就把所有的财产都穿在身上，然后去参加这个节日，也是三月份，三月十五。 那在这一天盗贼全舞， 踏歌起舞围成一圈儿，然后跳舞，然后身上那个银饰叮当，跟这个插花其实我觉得有些像，就是你的财产多，你这个身上就很华丽。 据说日本也有一个节日，好像脱胎于我们的这个上巳节，是吧？日本那叫什么节来着？ 女儿节。 女儿节哈。 对。 它是怎么个意思？它什么时候传到日本？ 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上巳节呢，就是在唐朝呢达到了一个顶峰，后来呢到了宋朝以后就慢慢衰落了，到清末基本上也就不过这个节日了。但是呢，就是随着东渐之风呢到了日本了，结合他们本土的文化呢，形成了这个女儿节。一开始呢传到这个日本的时候呢，他们呢就是其实跟中国人差不多。他们中国人是在水边嘛，不是清洗身体嘛，然后呢寓意着就是去邪呀，然后希望自己健康。但是到了日本的时候呢，他们呢就是拿一个纸人代替这个本人放到水里头，然后用让这个纸人呢随着水飘走，它的寓意也是这样，就是清洁身体啊，然后寓意着幸福健康。到了这个平安时代呢，这个就是贵族女子之间呢就流行那种给那个娃娃换衣服，就是相当于现在小女孩玩的那个过家家。然后呢，对，相传呢就是说有一个贵族女子呢突然间得病了，然后特别奇怪的病，父母呢也治不好，最后呢请了一个阴阳师。阴阳师一看呢，说是这个女孩呢被恶灵这个附体了，说必须呢放到水里冲洗。但是对父母又不舍得呀，然后呢就想一个办法，就用一个等身大的这个人偶放在水里头，然后冲洗，希望这个孩子能早点好，获得这个健康。这个呢就是女儿节的这个起源。到了江户时，就是江户时期，基本上就规定为三月初三为这个女儿节了。也是农历的啊，但是到了明治维新的时候呢，它就变成西历了，西历的三月初三。然后这个女儿节呢，就是到现在呢，就是是这个日本民间的这个五大节日之一。然后呢是这个父母呢祈求女孩得到幸福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好，那这个节日其实已经东到日本去了，是吧？ 对， 又经过一番演绎变化。那我们说其实在唐朝以后，刚才张天也说了，这节日慢慢的从盛而转衰哈。那大概是什么时候跟寒食节一起合并成为了清明节？ 就是宋代以后吧。 宋代以后。 不对，说错，唐代以后。 唐代以后。逐渐的就就变成这个河流成为清明节了啊。那今天最后我们就连公布答案啊，再来说一说这个蟠桃宫的这个庙会吧。这还是很热闹的，是吧？ 对。 这蟠桃宫这位置在哪儿啊？ 就在东边门内。 嗯， 现在已经没有了。 哦，已经没有了哈。 八十年代的时候，为了修建那个立交桥，就把它拆了。 嗯， 那还有一个碑， 对，有个碑，有个碑。 哦，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赶这个庙会了， 对，没有了， 盘头沟庙会就没有了。但是据说它是这个流传很广的，是这个当中的故事啊，还有这个当时热闹这个场景啊，非常的流传甚广哈。尤其说这个里边说拴娃娃特灵是吧？ 拴娃娃。 冰心 DBS 朋友跟我们说呢，说盘头沟庙会拴娃娃的传统风俗得以恢复，不过人们拴的不再是泥娃娃，而是布艺吉祥物小花神啊。是他说的啊。 我看张田的文章的时候，我对那儿就比如说有赛马场，印象特别深刻。 对， 当时东便门这一块应该是就以前的城外边， 对，空地儿，有一块大空地儿，然后呢好多人都跑那儿去赛马去了，就好多特别有名的，你像那个灵界大王谭鑫培，然后这个梅兰芳大师，然后还有这个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甚至连那个名妓赛金花都去过。 哦， 对， 哦，这个跑马场这么有名啊？ 对，特别有名。 哦， 而且还有一个谭鑫培先生为了提拔杨小楼， 对， 然后 有这么个故事， 是要去蟠桃宫那儿赛马， 对， 但实际上呢，他就其实没有去，他只是想把演出机会 让给 杨小楼， 对。对 哦，好，哦，这，哎呦，那这应该是梨园佳话呀， 对， 是吧？啊，就是说他跟人家说这个，我要去赛马啊， 对， 就是 替我一天， 你替我一天，啊，其实他只是有意为之， 对， 是吧？ 而且他一直就在这个台帘后边看着，我觉得这个真是挺感人的，而且不是自己，就我歇一天吧， 对， 这就是为了提携后辈啊，不遗余力啊，这样的故事真的是啊，我们今天的曲艺人应该多学老前辈啊。好，那么三月三啊，明天就是这个今年的三月三了。我们虽然现在没有上巳节的传统啊，领导们也不会给我们放假啊，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还处处都能有上巳节的影子，比如说我们可以跟朋友们来一次诗文唱和啊，不一定这个流觞曲水嘛，是吧？咱没地方流觞，也没有曲水了啊。但是咱们时常的静下心来啊，把自己的生活整理整理，把自己的感悟写成诗，与朋友互相交流交流，也是一个挺好的一种文化活动啊。好吧，那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谢张田，感谢张鑫。最后呢，我们来听上一首，这也是古文新唱的啊，周杰伦的一首《兰亭序》啊，1000多年前，这是东晋时候的一首《兰亭序》啊，在那不叫一首啊，一篇《兰亭序》啊，成为旷世之名作。我们也希望啊，这样一个传统节日上巳节，它的精髓、它的精华，能够像我们中华文明一样，在我们的血脉当中源远流长啊，好吗？那感谢张鑫，感谢张田，我们听听这首歌，结束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欢迎以后啊，二位有空我们继续来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谢谢， 哎， 谢谢。 好，接下来是演绎群英会，咱们明天再见。 很冷美，你要重新弹着，让你出生美，阿生归途有烟之味，人烟难飞，转身一别你惊雷，八月收敛回忆怎么睡，又怎么会心事蜜蜂绣花写真真眼泪，若花眼点名为眼的谁，无关风月我提取的一回，全凭一句的岸边浪尖点，